陈国那边，材料留了部分充实工会仓库后，其余拿到市场上变卖了一整天。他又不急于出手，所以基本是搞零售。那些大工会或是工作室一类的低价大批量收购，他是理都不理。各大工会看着陈国的竹烟匣在这卖材料，个个又是咬牙切齿的。竹烟匣是什么人啊？他们都知道。在星星工会他们都有卧底吗？这个级不高，但在星星工会却是个很管事儿的人。他现在手头这么多的材料，突然之间哪来的？众工会一想都知道，这是君莫笑从他们身上赚的呀。从他们身上赚，现在他们却又要眼巴巴的去买回来，想想就满脸是血。不过利益为先，收材料向来他们俱乐部工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有的收就收吧，结果去一收，价钱还要得高。在利益为先，工会老大们也是有点血性的，这么高价收回来的话，何止满脸血，脸直接要爆掉了，实在受不了啊。无奈之下，也只好眼看着大把的材料高价的这样兜售着。陈国一点不急，一边卖着一边赚着市场，卖来的钱就收购装备，有机会也就拿材料直接换装备。如此两边都忙碌，到了晚上彻底清查一遍仓库的时候，发现仓库已经起了变化。仓库内的物资已经不仅仅是他们最初放进来的这些了，工会玩家已经开始了解工会仓库的好处，开始捐东西换贡献度，药剂、食物这些生活技能制作出来的东西，工会仓库里一下子多了很多。这些东西可以兑换成贡献度，而后又会有玩家拿贡献度把这些东西兑换走。工会仓库里的东西只要一开始流通，就会渐渐地走上正轨，到后期大部分都不需要人来维护，自然地运作就行。工会要考虑的就是不住地填充一些高档货色，这些东西得要是普通玩家很难搞到的，这样放到工会仓库里才会刺激着大家赚取贡献度，而赚取贡献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实仓库、流通仓库的过程。有了工会仓库做基础，一个工会才有可能走向繁荣。 同志们，好好努力，在神之领域等你们。 夜修结束第十区一日游的时候，对工会的玩家们勉励之。众玩家嘻嘻哈哈的，当然也没有太当回事儿，也只有包子入侵这样的家伙语重心长的回话： 哎，老大，你就放心的去吧，第十区交给我了。 大家加油。 夜修下线了。回来了第十区，短短一天就给星星工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会仓库的建立是一种标志，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工会仓库，那么这家工会就依然是普通的娱乐工会。但有了工会仓库之后，工会加强了对玩家吸引力，自然也就加强了凝聚力。星星工会的变化自然也是被众卧底飞快送了情报回去，但任何情报也比不上君莫笑就要回神之领域来的重要。听到这个消息，众工会长赫然都有一种放假了的感觉。至于星星工会的工会仓库，这个太好对付了，众会长心下窃笑。君莫笑啊，管你多大神，这一次你大意了。次日上线，叶修已经让君莫笑回了神之领域。倒是陈国知道星星工会建起了工会仓库，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初期是需要一些调配打理的，尤其是叶修交给他的那些材料他还没卖干净，他都是搞零售，没有大规模的批发，这些材料想全卖干净也得有好几天。他 他这一边刚一上线，一开工会仓库的管理面板，立刻就收到系统提示。扫了一眼后，立刻也是吓了一跳，立刻招呼叶修。 好快啊，已经有人达到6000贡献度了，要取留地徽章怎么办？ 陈果问叶修。叶修歪过头来看了看，笑了笑说， 意料之中， 一夜之间就达到6000贡献度，只能是捐了大量的东西吧。 陈果一边说着，跑去主城的工会管理处查看工会仓库。果不其然，一夜之间仓库又是充实了许多，而捐赠记录方面果然有那些达到6000贡献度的玩家一长串的捐献记录。 哼，这些都是卧底 啊， 一夜之间就能拿东西捐够6000贡献度的人肯定是大工会的扶持，他们想把咱们的镇仓之宝给拿走。 哦， 陈果有点恍然，难怪叶修要把这留地徽章设置成非自动领取，而且刚刚对于很多人达到6000贡献度说是意料之中。 镇卑鄙，全踢掉吧。 陈国一边气愤一边又有点激动，这些家伙的阴谋被识穿，现在被踢出工会等于白捐了装备，平白为星星工会的发展做了贡献，想想这些家伙被踢掉后的心情，陈国就觉得无比开心。 别，奸细是肯定有的，但也指不定有什么特殊情况的，全踢很可能弄错。 那怎么弄啊？总不能就这样拖着不给啊，系统有时限判定的。 陈国说着，这设置手动会有个时间限定，时限内没有有权限的玩家做出手动操作的话，系统就会自动操作了。 目前工会谁等级最高啊？ 小唐的韩延柔。 给小唐些材料，让他捐够6000贡献度，然后把留地徽章领走，然后发公告，就说有好多人申请，但工会权衡后给了等级最高的韩延柔，这样大家应该就没话说了。 好无耻啊。 陈国先是感慨了一下，但跟着又问， 万一有人说先来后到怎么办？ 废话，先来后到的话还设置什么手动啊，有人问这废话你就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于是陈国也再无话可说，招呼了唐柔，如此这般一说，唐柔对此做法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让陈国深感这妹子入门导师真是找错了，完全就没学点好。一问唐柔还差多少贡献，结果却是吓了陈国一跳。 就差这么点啊？ 陈国惊讶，唐柔也是恍然， 难怪昨天我们副本刷到的装备都交给我去捐，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 陈国望着叶修， 哼，这种事儿很容易就想到嘛，如果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工会，这种手段是没大用的，仓库东西多换不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但咱们现在刚起步，这留地徽章要是被他们这样搞走毁掉，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还是得防一防。 说话间，陈果和唐柔游戏里已经碰面，给了他一些材料后，唐柔很快也是6000的贡献度，而后也去仓库取留地徽章。装备是自动领取还是需要手动批准，这些除非权限制操作，否则是不显示的。像唐柔现在也只是看到留地徽章，对于有6000贡献度的他来说已经是解锁状态，于是上去一领取，系统上提示只是提交了一个申请上去，48小时内必须会有答复。陈果收到了新提示，这一次是直接操作了，留地徽章随即发到了韩延柔的身上。陈果也是在工会里发了条公告，照叶修所说，宣布因为有很多人申请留地徽章，于是优先把留地徽章发给了等级第一的韩延柔使用。 顺便号召大家向这些人学习，再顺便号召大家好好练级，极高不是没好处的，韩延柔就是个榜样。 叶修一边指导陈果公告里还可以添加这些内容。这公告一出，申请名单里的好些人当即就吐血了。这眼巴巴地守了一晚上，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这些人自然都是混进来的工会卧底，如果真是寻常玩家，优先等级最高的韩烟柔，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此外，捐出来的贡献度总归是有用的，也没吃亏。也只有这些个卧底们，等于平白给星星工会的建设添砖加瓦，郁闷的想死。这消息再回传给会长大人，那自然是平添些人跟着一起郁闷而已。大意的是君莫笑吗？显然不是，大意的是他们才对。一个手动操作，一个优先等级最高，两下就又圈走他们一批装备。 要不然咱们的人赶紧练级超过那个韩烟柔，这样就可以拿到留地徽章了。 有人还出主意呢。 你白痴吗？你是现在这情况八成是对方就防着这手的，还搞这些名堂也是浪费时间。 出主意的立刻遭到呵斥。 要不我把装备再领出来然后抱回来吧。 有卧底提问。 那不是暴露身份了？ 老大，我现在的样子像是没暴露吗？ 卧底郁闷。久久的沉默，凝聚在玩了这一手的工会和他们的卧底之间。他们发现无论他们怎么弄，反正星星工会都不可能有任何损失。星星工会这边除了这些特殊人群吐血以外，其他人对于留地徽章优先等级最高的韩烟柔的做法根本一点非议都没有，倒是对这么快就能冲到6000贡献度的人非常好奇，纷纷跑去围观采访。可怜这帮卧底，自家工会那边跟着工会一起成了被耍了一道的白痴，正焦头烂额呢，结果星星这边又好像是个英雄似的被人围观追捧，一时间心情那个复杂呀，完全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了。叶修的君莫笑早在神之领域了，基本就是歪头过来小肖指导陈果运作了一下此事，然后也就不再理会了。带着蓝白鲸回到神之领域，又把早先莫强帮着收到的材料全部拿了出来，纷纷导入装备编辑器后，叶修已经准备开始50级的提升了。50级的提升，编辑器里操作的界面都和之前有些不同，分装的结构并不只是剑、枪、毛伞这么几大类这么简单，琐碎的图纸是将千机伞彻底拆散成了一个一个的部件，然后重新组装在一起。这些部件都有先期研究室留下的模板，叶修小心检查着一样一样的材料，将它们复制成型。但是到了最后，材料只剩下蓝白金的时候，模板却是到了尽头，竟然不再有将蓝白金复制成合格部件的模板。叶修轻轻叹了口气，事实上当年千机伞就没有完全成功，否则留下的就该是50级的千机伞，又怎么会是一个5级的初始版呢？当年会失败，就是因为最后这一个部件在选材上出了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是因为这一部件出现问题而功亏一篑。然而每失败一次，就意味着距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因为可能性的材料在早已经圈定了。一次失败的尝试就意味着一次淘汰，而蓝白鲸成为当时最终唯一一个还未被尝试的。只可惜还未来得及进行着最终的尝试，荣耀新的更新内容将千机伞存在的意义彻底抹杀了。现在数年之后，叶修终于走到了当年这未完成的一步，他的心思也是久久都不能平静， 在跑出去连续抽掉了三根烟后，叶修深吸口气，回到包厢，端坐到电脑前。没有模板，材料就需要自己来操作打磨。这操作当然远不如游戏里战斗操作那么复杂多变，但却容不得有半分差池。弄错一点，材料就会宣告作废。要不怎么说装备编辑器就是一个十足的烧钱机器呢？开始了，叶修心中默道，点开了材料打磨面板，将蓝晶石放了进去。一边的陈果早看到叶修要做什么了，装备编辑器，任何一个玩家的荣耀中都拥有的功能，但是会使用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陈果当然也有好奇进去过，但却完全摸不着头脑，摸索过程中只有平白浪费了几件装备和材料。事实上装备编辑器倒没有多复杂，这也就是个工具而已，就好像是一支笔，怎么用大家都会，但是有的人能拿笔写出文章，有的人能拿笔画出图画，用工具做出什么，这个才是关键的。而陈果呢，就是停留在会用笔的阶段，至于拿笔来写文章来画画，他就是两眼一抹黑了。起初叶修只是将材料一样一样的用模板来复制，操作简单，只要不要搞错材料就好。直至现在进入了打磨器后，陈果的眼睛立时一亮，这可是要真正使用装备编辑器来对一件材料进行雕琢了。陈果虽不会，却也知道这里是马虎不得，所以也不敢多说什么，甚至只是偷眼瞧着这边。只见叶修把从刚刚得手的蓝晶石放入打磨面板后，立刻开始了操作，切割、凿孔、拉线、整平，各种功能都是陈国试着玩过的，只是他完全是拿着一块材料在上面胡乱的操作。而现在叶修的第一步显然都是有计划、有目的而去的。完整的一块蓝白晶在他的操作渐渐改变着形状，这无法用圆或方去形容，完全是按照操作者的使用意图量身打造出来的一个部件，有中心的成立区域，有和其他部分的衔接区域，能活动的、不能活动的、专门限制活动的。拳头大小的蓝白晶构造已经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致，这一切都是叶修使用打磨面板中那些陈果都胡乱玩过的功能做到的。简单的手法却凝聚出了神奇的结果，神奇的让陈果感到难以置信。半个小时，蓝白晶的打磨用了整整半个小时，直至叶修忽然停下的这一刻，陈果才回过神来。他居然就这样斜着眼看了半个小时，刚回过神来就觉得眼神一阵的酸楚，一直斜眼看那可是很累的。看到叶修停下，久久没了动作，陈国这才问了一句，成了吗？叶修点了点头，成了。说着打磨完成的蓝白晶已经被他从打磨面板里拿出，和其他材料放在了一起。